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店员的阿康，欢迎来到 Magazine，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电影侠 Ryan 小兵投行电影院。 咁嚟到第三節嘅後巷電影院啦，咁我哋繼續都今次都同大家即係其實呢今次點解會我哋會攞 Han Solo 做一個即係專題呢，因為呢個市場個現象就真係有少都不符預期。咁呢個狀況其實即係呢種一齊撲嘅現象呢，其實近嗰幾年呢，近嗰十幾年有咩例子呢？舊年華納發行嘅 King Alpha 就會係咁嘅例子啦。咁有人問啊，舊年套正義聯盟是不是咁樣呢？咁我要首先同大家講呢，去年嘅正義聯盟呢香港收4500萬嘅成績都唔差㗎。咁你話好多年就係全球市場一齊撲嘅另一個例子呢，就係一套叫極速賽車手嘅物體。咁Matrix 嘅導演啦，我好似電影俠有啲印象㗎。 咁極速賽車手啦，咁其實當年都係嘩即係都風頭火勢，宣傳都超大啦，但係其實最终出返嚟嘅结果好似大家都唔係特别鍾意，仲要黑咗迷幻药添係啦嗰套片。 係啦，咁今次其实咁样讲啦，其实韩索罗係其中一个好大嘅问题，就係首先第一呢其实佢开得同其实你跟住係最后绝地武士上之后呢唔够半年去上。咁一嚟呢其实呢迪士尼自己本身都会处于一个好尴尬嘅状态，就係我点样去宣传两套片。咁結果今次呢，其實韓索羅第一條嘅預告片呢，以往嘅星戰嘅預告片呢，其實係早一上之前嘅一年呢已經上嘅，根據一啲即係星戰嘅愛好者同我講嘅呢個情況啦。咁原來跟住發現呢次呢係二月先出嘅，三個月嘅一個鋪排期呢，對於一套大片嚟講呢其實係時間唔足夠嘅。咁第二呢就係迪士尼其實今年有好多片呢需要做宣傳，某程度上對佢嘅宣傳嚟講呢，其實嘅工作人員呢其實個壓力或者你能夠做嘅嘢亦都有影響。因為今年嗱睇返落去，第一佢二月要上黑豹，四月有呢個復仇者聯盟嘅無限之戰，兩套片都要跑數，兩套片都會令佢有好多地方係需要做㗎。咁跟住好啦，去到呢一個嘅時候，佢當然就未必會有好多資源擺落去啦。呢個亦都唔係淨止香港，呢個一個全球性嘅狀況。咁然後跟住去到張海報啦，呢張海報呢相信呢即係我唔知大家點樣形容呢一類呢一張海報啦，咁但係行內嘅宣傳人員呢就話未見過咁肉酸。 其實呢一張係正常到唔不可以再正常嘅嗰啲大頭堆砌之 version 啦，即係總之有人就往上 key 啦。咁但係當然啦，咁其實如果你去返 IMAX 嘅版嘅海報，有千年英號喺後面嗰張呢就稍微靚仔啲。咁但係呢就總而言之呢一張呢就唔其實有咁真係有一個死證呢，就係、是、其實你如果 check 返呢 Han Solo 呢喺呢一個福伯嗰個年代啦，件衫呢係冇咁樣 colorful 嘅係啦。但係呢無啦啦啦去到呢一個嘅 Han Solo 嘅呢個自己飛飛呢一套就五彩繽紛呢，即係其實你有少少好似嗰啲翻版，但係咁樣翻得個同人字呢就有啲翻得嗰啲過火咁樣嘅狀態嘅。咁所以只可以咁講啦，呢一張海報唔係好多人鍾意啦。 入面嘅宣傳字眼呢其實呢對於即係一般做如果做電影宣傳嘅人員嚟講呢，亦都覺得呢套片呢個格局呢絕對唔係一個大片嘅格局，即係咩醉爆走私團。即係聽見落去呢啲似乜嘢呢，係似一啲即係唔係好即係你預咗唔係好收嘅 C 級片呢你先會用呢字眼嘅。即係咩炸爆即係炸裂宇宙迎到盡頭呢字眼呢聽落去其實好切雞。咁再加上咩做機師定走私，踩入戰機就由佢哋話事。咁呢字眼其實係好突出唔到套片係一個大片嘅格局。當一套片你個宣傳你冇一個大片嘅格局嘅時候呢，對於唔係星戰嘅觀眾嚟講呢，對於狼 fans 嚟講佢哋係冇興趣。 其實呢個即係你話嗰個海報嗰度呢掉返轉，你可以叫返韓索羅，但如果你將 Han Solo 呢個字大大隻寫落去呢，咁成件事又會唔同啦。同埋你簡單啲，你成唔好講咁多咩前轉後轉，你單我當面即係古惑仔都有少年激鬥片啦，咁你呢個咪就 Han Solo 嘅少年 嘅少年咩奇遇啊乜，即系嗰类嘅嘢，起码都会人睇啊，系嘛？ 嗱，会去到最头先上一节都有讲到一个问题啦。其实呢个问题比较严重嘅，就系咧，呢部片其实咧入边咧都有一啲，因为出咗一啲唔系话咁好嘅新闻，因为你例如换导演之类咧，其实今次咧，其实即使系话即系恶星战嘅爱好者都好分歧。有啲死忠嘅 fans 當然會繼續睇落去啦，咁呢個你預咗，即係喺市場入面一定係計咗呢條數。但係反而一般嘅愛好者呢，似乎入場就有少少卻步喺度。咁呢度呢，亦都再加上第三個問題走出嚟，就係呢個系列好似比起其他系列嚟講都出現一個問題，就係唔係點捉到新客入去。 其實呢，正傳呢可能捉到部分啦，因為你始終出咗個 Ray， 咁但係反派嗰邊就好明顯捉唔到啦，呢個一個。咁你攞唔到新嘅呢啲嘅人返去之後呢，咁其中一個方式呢就係你要從舊嘅藥面去返兜。咁迪士尼嘅政策呢，就其實你無論嚇到一號又好，或者呢套都好，就係、是、將以往大家喺星戰藥面傳說嘅嗰啲 story 呢就具象化。即係譬如話，可能是嚇到之前嚇到一號係啦，咁所以但係你之前嚇到一號咧，同埋呢套咧，你都面對到一個問題，就係、是、咁我究竟要唔要揾原版嗰啲人夠長？咁嚇到一號咧，最終係選擇咗咧，我係揾翻呢一個莉亞公主啦，同埋黑武士去出嚟咧，去夠長啦。咁於是過你見到成套戲咧，最終嗰啲位咧就可能係啲粉絲比較開心嘅位。啊，你掉咗呢一套咧，咁其實咧，由於 Han Solo 啦，你如果要揾夠嗰啲人翻嚟夠長，就成件事又唔掉啦，因為你原本嘅復版咧，咁你已經係咪先第七集已經瓜咗，咁你舊版已經有佢嘅樣喺度，你係冇可能揾翻同一期嘅出嚟較長嘅，如果唔係真係變咗 cosplay 噶啦，咁所以你要俾佢單到尾飛嘅狀況咧，咁你就導致咗咁呢一套咧，你唔可以出現一啲好 solid 嘅一啲以往出現過嘅人物，咁最終佢有冇揾啲人嘅翻嚟較長咧都有，但係佢揾咗個其實個重量級咧就唔係好大嘅呢一個達斯摩翻嚟，達斯摩咧。其實如果你講緊喺呢一個成套星戰系列入邊咧，除咗第一集係俾人哋斬開兩橛啦，咁同埋佢係耍呢一個，即係我講緊係呢個前傳一啦，即係耍呢一個兩支光劍咁樣嘅狀態咧。其實佢係漫畫，即係佢喺動畫片入邊或者係後邊嘅一啲嘅其他嘅 games 入邊咧，佢就出得多。咁但係反而喺呢套入邊，即係喺呢套入邊嚟揾佢出嚟夠長咧，OK 嘅，但係有啲搞笑啦。咁所以變咗可能成套片入邊，大家真係一個。可以帶到啲回憶嘅咧，就係、是、剩翻條船，就係、是、千年鷹，跟住落嚟就係 Chewie 啊。因為講難聽啲 ，Chewie 咧，其實入邊著住佢嘅係邊個咧？出邊嘅樣都一嚿樣噶嘛。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即係問電影合，因為其實嗱，其實好多系列啦，近嗰幾套系列啦，例如《復仇者聯盟》啊，好啊，近少少嘅《死侍》又好啊，甚至乎下個星期開嘅《侏羅紀公園》都好啦。侏羅紀世界都好啦，都好似係大家都會有唔同程度都要吸新客，但點解今次點解其實相比之下 ，Star Wars 吸客嗰個能力相對好似冇咁強，因為理論上你有一個咁多嘅故事喺度嘅時候，理論上如果吸到落去應該可以長做長有嘅噃。 嗱，正傳咧，其實勉強可以出到啲新嘅，因為你始終阿 Ray 嘅角色比較出啊，咁同埋就算個反派大家話要中意病啦，咁啊呢一個 Kylo Ren 啊，咁但係可能唔中意啦，但係都可能 cut 到啲。但係你調轉咧 ，Han Solo 個位咧死喺邊度咧？第一個就係、是、我首先唔敢導演嗰啲問題啦，即係佢比較死個位就係因為哈里遜福嘅樣咧實在太深入民心啦，佢從年輕咧到老咧，所以點解第七集佢一翻嚟嘅時候全場會超激動嘅嗰個主要原因就因為。佢嘅實際係太深入民心啦，即係佢嗰個流氓啊、痞子啊咁樣嗰款咧，即係你係冇第二個可以進行翻兜嘅。咁你嘅 situation 就同 Star Trek 就好大嘅唔同啦。Star Trek 雖然都係 J.J. Abrams 接手啦，咁但係佢接手咗之後咧，嗰樣嘢就由於舊嗰班全部大部分都唔喺度咧，佢 reboot。咁你 reboot 當然啦，你 reboot， 因為你其實講真，當年就算 Kirk 佢去拍嘅時候咧，雖然後生，大家睇個樣咧都會中年肥膽咁樣嘅啦。咁所以就算佢拍到老咧都冇事。咁你 reboot 嘅時候，你可以玩啲嘢就好多啦。咁你都係玩咗 Spark 翻嚟係做呢一個嘅成全嗰個位。但你係 Star Wars 咧，你係唔可以咁做嘅，因為你哈里遜福嘅樣咁深入民心嘅時候，你去玩一個完全同佢唔似樣，或者 cosplay 佢亦都 cosplay 得唔似嘅， 你好难去说服到个观众，其实佢系睇紧同一个系列。咁你原版嘅粉丝咧就真系，屌，我都系想睇翻《哈利信福》咯，我唔想入场啦，就变成咁样状况。而新嘅嗰啲咧，惊嘅嗰个问题就系、是，屌，你哋《星战人》讲嚟讲去后边有好多嘅 story， 其实你所有嘅细节咧，咁都系拍俾《星战迷》睇嘅，咁我都唔知道我点睇啦。咁 OK， 咁依下就出现咗问题啦。头先讲达斯摩嗰个状况就系、是、啦，就连我呢一个睇完咗呢一个所有《星战》系列嘅电影版嘅咧，咁其实我都唔知达斯摩原来复活咗，系啦，因为佢喺动画版嘅时候咧，原来系被斩咗两橛，咁啊，原来 George Lucas 话，诶、哎、呢、這个角色都几有用啊，不如俾佢翻身啊，点翻身咧就下面截咗啲义肢啦，跟住就冇事啊，即系下半身系即系依家系不能人道啦，系如果依照人类嘅呢一个嘅谂法嘅话，假设佢个身嘅器官都系下半身嘅话，但系我哋喺呢套片入边，我第一集睇到嘅时候，屌！个时间线系咪错咗咧？因为我嘅印象系《星战》嘅前传一，佢已经被斩咗两橛，已经死咗啦嘛。咁但系嗰阵时 Anakin 嘅即系黑武士都系小朋友。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咁系咪系呢一个？哇！咁呢个 Han Solo 究竟有几老咧 ？Han Solo 咁大个嘅时候，咁啊呢一个黑武士仲系小朋友，咁呢个老牛食嫩草嘅太恐怖啦。咁啊后嚟先发觉唔系咯。咁所以呢啲嘢就算你睇晒所有电影版都有呢个问题。咁你叫一般嘅观众你入场嘅时候点接咧？ 其实某程度上咧，我自己觉得咧 ，Disney 咧今次咧，其实咧咁早咧，其实呢个档期排五月咧，其实系好进取一个档期，即系正如最第一次所讲啦。咁但系太进取咧，就唔一定 work 嘅，因为其实你唔够五个月咧，其实碟都啱啱先出咧，你就即刻嚟咧，就真系好大镬嘅。 其实咧讲到半日啦，咁样我哋最终都要讲咁套片本身嘅，系啦。咁套片其实想象中系咪有大家好似嗰个新闻报出嚟之前咁灾难咧？我咁讲啦，咁其实Long Howard 啦，咁重新接手之后咧，佢重拍咗七成啊。连呢一个大反派啊，都转咗人拍啊！屌，咁原来系即系 OK。今日我觉得之前嗰个真系都几惨情嘅啦。依家拍完七成之后，先俾人哋换咗个角色。咁依家就换咗呢个 Vision 去做呢个大反派嘅角色。OK， 你重拍咗七成之后，你出翻嚟呢套戏可以叫中规中矩。中规中矩就系其实所有啲嘢你都应该有嘅元素有齐晒。甚至于我觉得如果你去睇 4DX 版本嘅时候，可能比睇 IMAX 会爽啲，因为中间嘅动作嘅场景系非常之多。你包括咗之前嘅一开波嘅赛车啦，跟住之后嘅呢一个嘅高空嘅列车嘅呢个追逐啦，甚至于呢一个当呢个千年鹰号去穿越呢啲虫洞，跟住点样去避开呢啲战机啦，所有呢啲位咧刺激嘅元素有齐晒。OK， 冇问题。咁呢样嘢绝对过关嘅，连周边嘅人物啦，包括咗佢嘅操恋对象啦、龙后啦，咁以及依呢一个佢个呢一个玉门嘅呢个导师啦，咁其实都即系嗰个点样教佢做一个走私啊，咁点样唔好信其他人啦，呢啲位置其实都交代咗 OK。但系个问题嚟啦。最紧要嘅灵魂人物就系 Han Solo 自己本身咧，系扮唔到哈里逊福嗰种味道。咁你就算想扮佢咧，同埋佢又做唔到自己咧，于是佢就 keep 咗喺中间。咁观众咧好唔容易接受嘅位就系我首先已经要训练自己相信你个样咧，就等于系哈里逊福嗰个角色。咁但系咧，你训练到一半咧，你又发觉咧，其实佢自己嗰啲嘅特色咧又尝试出翻嚟，但系佢自己嗰啲特色咧就唔系精嘅。Han Solo 呢个做角色原本大家有冇尽忠嘅精嘅，但系佢呢一个好。好似系少年啱啱初出茅庐嘅时候咧，其实个性格变化唔会咁大嘅。佢嗰啲位置唔系精啦，系蠢。咁你蠢嘅时候咧，就扑街啦。咁于是个成个嘅呢一个嘅观众睇落去就，屌你唔好做啲柒嘢得唔得？因为你譬如中间有啲搞笑嘅位咧，你似哈里逊福做出嚟咧就真系搞笑同埋精嘅。佢做出嚟嗰啲位置就系、是，屌你唔好再柒啦！你真系蠢到有啲。你可以，你完全就可以理解点解佢嘅呢一个女朋友要飞鸠佢噶嘛啦，即系你喺呢种状况之下咧，咁其实就好败嘅。咁尤其呢个前传加咗落去之后，你 Han Solo 呢个成世咧都系悲剧嚟嘅，即系小朋友系孤儿啦，跟住落嚟就俾人哋抛弃啦，跟住又嘅初恋女友又背叛佢啦，跟住初恋女友又变咗人哋条女啦，最终都系唔要佢啦。跟住之后同莉亚公主结婚啦，跟住结完婚之后婚姻其实都唔系好美满嘅，因为莉亚公主原本系中意 Luke 嘅，系啦，只系因为系兄妹唔许结婚，跟住于是个两个人不和啦，跟住于是个成几廿年就唔见面啦，就冷战啦，等于分居咁样。跟住之后咧，终于发觉自己嘅仔有问题啦，咁佢见到个仔有问题咧，扭住去救咧，跟住又俾咗个仔怼死咗，扑街！呢个成个 Han Solo 变咗套悲剧嚟嘅，系啦，即系 呢我唔知佢點樣寫個時間線啦。Anyway， 寫出嚟嘅狀況就係有呢種嘅 feeling。我只可以咁講啦。如果你做一套外傳電影嚟睇咧，你完全唔理正傳咧，可以接受嘅。所以正傳入邊應該包括嘅原則嘅嘢，包括咗啲古仔以前講過點解贏咗千歲英啦，千歲英點解咁勁啦。咁呢啲嘢全部成套戲入面都有包括嘅，包括啲機械人都做得好出位。但係個原因就死喺個男主角度啦。咁即係啲觀眾咧，我諗即係。好难，到呢个位置系最难嘅一点，要点样冚落去？咁所以变成即系呢套片，你话可唔可以睇？我觉得系可以睇嘅，你当作动作电影睇。但系咧，我又系嗰句啦，你即系如果纯粹为咗满足星战迷嚟讲咧，你好似呢个平铺直叙嘅，将所有啲元素夹硬砌落去啦。睇一次得啦，你个男主角巨文签咗三集，我好有怀疑后边嗰两集点有机会拍得出嚟咧？ 簽咗咧係保住佢，萬一個即係收得咁就唔會個片酬暴升啫。咁依家點樣就開唔開都未知嘅。咁啊，再睇一睇啦呢個。咁啊，喺呢度我哋睇一睇先，翻嚟個後巷電影院。 好咁啊，頭先嘅講呢套電影嘅Han Solo 啦，講 Han Solo 咁啊係嘅，即係啊電影後面好多嘢講啊，我哋 Let Han Solo OK。 喂，我想咪其实简单啲讲啦，讲翻嗰个头先嗰个，即系 Han Solo 其实成套电影，你话中间系咪完全冇可取之处？你都唔系嘅，中间有啲位其实都有趣嘅，例如 Han 嗰个名，佢原本就净系叫 Han 嘅啫，咁点解会变咗 Solo 咧？因为佢去报呢一个帝国呢一个军校嘅时候，咁啊，即系冇 surname 啦，咁冇 surname 人，你就问佢，咁你全名系边个家族啊，或者咩？咁佢话成日佢独来独往，咁于是个嗰位，咁就不如你叫佢 Solo 啦，于是佢个名就变咗 Han Solo。咁后边咧，其实你亦都讲到，譬如话点解千年英号会变到一个咁劲嘅飞船咧？因为其实原本千年英号嘅呢个大副咧 ，L3 原来系个女机械人嚟嘅，而个女机械人咧系脑入边有晒所有呢啲嘅银河系入边嘅呢啲嘅地图嘅。咁啊，佢同原本输俾佢呢条船嘅呢个 Lando 咧，竟然系一对恋人，或者系呢一个其实都几进取嘅。首先呢个机械人要搞呢个平权啦，搞革命啦，跟住你仲要同呢一个人类系呢一个恋人嘅，包括甚至于中间有啲嘅对话咧，你会觉得咁佢有问到佢哋，你会唔会有机会人同埋个机器可以做嗰样嘢嘅咩？系啦，有啲咁嘅类型嘅对话，呢啲其实都系一啲比较出格嘅一啲位置。但系讲真就系你所有呢啲元素全部喺晒度咧，都亦都冇办法 100% save 咗个男主角咧。其实嗰个力有不太嘅咁样状况咧，咁所以呢个只可以咁讲啦，就依家收成咁样都系个比较差强人意嘅呢一个状态嘅。咁 anyway 啦，咁其實今個星期都仲有好多其他嘅電影開嘅，咁包括咗咧，由於 Han Solo 嘅縮長嘅關係咧，咁其實亦都使有一啲嘅片咧就此得益嘅啦。 咁啊，最得益嗰套片咧，咁其實新片嚟講咧，就絕對係呢套即係反派派同盟。咁其實反派派同盟呢類片咧，本身一套好美式嘅一個片，其實好簡單，即係一班家長唔想個女失豬。咁呢个就係咁嘅古仔㗎喇。咁就係咁样呢就可以玩到100分钟。 失猪。OK。 相反嘅呢就是、当年有一套咸片叫房事失贞档案。 咁啊嗱咁呢其实就讲三个女孩啦，咁啊自细识到大嘅咁样，咁啊啲家长都已经即係喺小区里面一起长大啦。咁啊啲家长亦都大家都识嘅。咁啊但去到即係中學都已經完啦，咁啊嗰晚要參加一個舞會，咁啊即係呢三個女仔牛呢就要失身啊，即係求失身啦，咁啊俾佢哋啲屋企人呢知道咗佢就咁嘅計劃呢，就希望呢就阻止佢哋啊，嗰日嗰晚呢就係、是失身啦，咁結果就搞嚟好多好有趣嘅事情啦，咁啊即係當然啦，咁即係既然都係用戰輪嗰、個咁嘅模式去進行呢，其實都預咗有幾戰嗰啲嘢。咁當中玩嘅嘢其實我又我又未覺得係好即係好核突嗰隻，即係好低俗嗰隻嘅感覺。我相信我玩得嚟呢都可以接受嘅，都而且個笑位都係相當地存在咁樣。咁當然啦，咁其實亦都專登搵個即係即係摔個手啦，做老豆啦，咁啊專登去，即係去特顯咗佢啦，喺呢一個 呢、這個摔角界啊，嗰啲中意達人啊，嗰啲咁樣嘅嘢啦。咁所以都幾得意。咁同埋咧就即、是、係其實套片佢亦都咩嘅，其實即係如果你係戰輪嗰個感覺咧，其實都會有一樣嘢就係、是、我戰得嚟咧，都係有啲 message 出嚟想帶出嚟嘅，即係嗰種温馨咧喺後邊會用翻出嚟嘅。即係呢一套片咧，亦都係同一種嘅套路嚟啊。 其實套片咧，其實節奏咧都算係幾輕鬆明快嘅，呢一點係值得一讚嘅，因為套片睇落去都即係有趣嘅，即係雖然即係你都見到其實咧。美國依家今時今日搞呢一類咁嘅片咧，都要講就係唔同種族都會有一個機會噶，即係你都見到唔同種族嘅人都會見到喺度，咁呢啲好政治正確嘅嘢，咁你話係咪好戰咧？咁比起呢個戰輪嚟到比咧，咁啊當然就未去到嗰個地步，即係大家都唔好話非常之好高嘅期望啊。 冇錯。咁啊，所以就此片咧，其實都輕鬆鬆入去睇咧，都還好嘅。咁所以都其實即係我哋第一節講嘅成績咧，我都覺得係比預期中高少少添啊。我覺得係啊。咁啊，因為有陣時呢啲片其實有陣時就算話《戰輪二》咧，都未必真係有咁好嘅成績啊。 嗱，呢一個有一個問題咧，其實大家都要特別留，即係套片你話戰呢都有一定嘅程度嗰、那個譬如話你咩屎眼隊走啊係咪先咁樣呢啲咁樣嘅或者係呢一啲父母點解搞我個小朋友要破處啊咁樣跟住啲小朋友就千方百計都要破處啊咁你中間其實有好多嘢包括咩食大麻啦飲酒啦隊酒啦跟住甚至於即係同性戀啦咁樣以及於可能係似咩戀物癖啊癖啊之類啲嘢其實成套電影都有各式各样出现嘅，作为一套玩同埋战嘅电影嚟讲，都算系笑得出同埋有趣嘅。咁当然就反而反观之咧，就你香港系唔可以拍呢啲咁样，或者华人你都好难会拍呢一类型嘅电影咯。即系你华人拍呢啲咁样类型嘅电影，应该有无数咁多嘅呢个艺道人士都会全部走晒出嚟咧，话俾你知，哇屌啊，或者各式各样啦，系啦咁啊。嗱，當然套片入面咧，其中有一個 part 咧係一個印象比較深刻咧，係啦，個深刻個位就其實在於如何呢一個噴嘢係啦，呢、這、一個如何噴嘢咧都係一種狀態嘅，即係其實原來咧，除咗大家心目中啊，你真係驅魔人會有嘔吐之外咧。咁其實咧，原來啲入咧呢飲醉酒之後嘔吐咧，其實都有一啲好重嘅呢個殺傷力啊，唔係只有 Deadpool 入面嗰個嘔吐先至有殺傷力嘅，係啦，有好多個殺傷力咧，其實係嚟自於啲嘔吐物嘅，咁好 誒咩有趣？咁啊大家有興趣就不妨入去睇啦。咁啊，反而我覺得都要花少時間去講兩套咧，日本嘅電影啦。咁呢套第一套咧就係《當奇都落幕時》啦，另一套就係呢個《鳥獸行》啦。咁啊，點解擺埋一齊嚟講咧？咁啊，原因其實最大嘅原因咧，係因為佢哋都係同一個星期上啦，唔好意思啊。第二咧，其實兩套片都牽涉到一啲嘅謀殺啊、殺啊，或者都透露到好大量嘅日本嘅社會嘅問題咧，係喺裏面存在住。咁啊，當中咧，咁啊，其實都不妨咧，先講下咧，就鳥獸行咧，就係沖繩優咁。連奪咁多個呢一個日本嘅電影獎項啦，咁其實呢套片就嗰種灰嘅程度都真係非常之高啊！咁啊，其實都我即係會咁講咧，其實呢種灰咧，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入場嘅人士咧，其實如果自己唔係好承受到咧。你一系就要做啲心理建設先入去睇，一系咧就睇完咧嗱臨咧就要揾啲渠道宣泄下，或者揾人去傾一傾，因為嗰種嘅黑暗佢又唔係咧，即係嗰種不幸嘅遭遇咧，其實即係你成套片都係話阿蒼井優係一個蕩婦，咁但係即係呢套片話咗你聽，即係蕩得係有原因嘅。嗰種蕩得嚟，你啊反而掉翻轉，你覺得你係同情佢啊？其實可能佢都會咁，即係有時命運就係咁。呢個世界有啲人就係不斷咁重遇翻一啲一啲咁樣嘅不幸嘅遭遇咁。其實咁可能就已經係摧毀咗一世嘅人生咁樣嘅。咁啊， 即係會俾你睇到一面咧。如果有更加有啲人咧，就真係似曾相識嘅感同身受咧，我真係不敢想象佢會做啲乜嘢。咁所以咧，有陣時即係電影去影響人咧，都會有幾多。咁所以即係有陣時接受唔到嗰啲朋友，都係要做翻少少心理建設。咁蒼井優因為喺做呢個咁嘅角色，其實真係好大嘅發揮空間。咁我覺得佢都算係，即係你大家知啦，東京呢個麻煩家族啊。呢、這個乖乖女、乖乖家嫂，突然間要做呢一個咁嘅角色咧，佢亦都真係幾成功嘅轉換到啊！ 咁其實咧，蒼井優已經嘗試咧去做呢個突破咧，已經唔係第一次噶啦。佢亦都之前做過人哋嘅，譬如話似第三者嘅角色啦，跟住落嚟呢一個佢呢幾年其實如果除咗我哋心目中一般嚟講，我哋見開嘅嗰個嘅蒼井優以往嗰啲。即係少女咁樣嘅狀態，咁其實佢亦都開始做一啲其實去到一個比較中年嘅，即係亦都唔係中年啦，就係、是、熟女啦咁嘅類型嘅角色啦。咁其實你記得咧，之前咧呢一個愛情咧突如其來咯，咁其實亦都係有呢一個狀況嘅。咁啊，蒼井優亦都係做一個咁，佢之前有做援交啦，跟住有精神病啦，咁亦都會有呢一個嘅，即係其實佢呢一類型嘅 cycle 嘅嗰種狀態，亦都係佢嘗試去做一個挑戰嘅。但係反而呢套片入邊比較得意嘅。嗰、那個或者唔可以用得意咁呢個字嚟形容啦，即係其實呢個套片入面刮得比較深嘅一個位置，就係當一個人如果愛另一個人愛到冇咗自己嘅咗狀況係點？咁其中包括咗一次蒼井優佢飾演嘅呢一個女主角啦，咁對於佢嚟講，佢從頭到尾淨係愛過一個男人啫，但係個男人有老婆，跟住佢自己嘅第三者，跟住佢接受唔到，咁甚至於佢個為咗個男人犧牲所有嘢，包括甚至於自己嘅肉體，咁但係原來得出咗到嘅結果係更加。即係更加下賤嘅一種嘅摧殘，咁另一個就其實個鎮治啦，咁鎮治其實即係你執咗佢翻嚟之後去拯救佢，咁樣遇到佢之後就一路就想拯救佢，咁啊拯救佢愛佢亦都愛到最終係冇咗自己啦，就變咗一啲好似好低賤嘅存在。你一開始嘅時候，你會覺得鎮治其實嗰個角色就係完全係一種好似嗰啲變態阿叔嘅嗰啲嘅戀物，即係戀少女嗰啲癖咧，就將佢禁固啦，啊擺曬屋企啦，好似公仔咁樣對待啦。但你後來發現原來後面有一啲好深層次嘅一啲嘅其他嘅故事喺度。咁呢啲位置其實都係一啲好恐怖嘅一啲嘅元素。咁其實你會見到如果我哋講無痛失戀呢係一種即係嗰套電影係一個科幻片啦。但係都中間講到一樣嘢就係每個人呢都會重複緊自己嘅一啲嘅 pattern， 而嗰啲 pattern 呢其實係你唔容易去 remove 嘅。咁你會見到就算佢失咗憶呢，佢依然都係重複緊同一個 pattern， 鍾意同一類型嘅男人，跟住亦都會仲繼續係搞呢啲不倫之戀。咁另一個就其實又係將自己擺到更加低，跟住諗住可以拯救佢，但係到最尾係咪又真係拯救到呢？咁呢啲咁嘅位其實都係一個你睇完之後比較唔舒服嘅。咁當然香港嘅片名《鳥獸行》呢，就睇落去個樣係靚啲，嗰個名係靚啲，但係如果《Birth Without Names》咧，咁其實就係他不知道那些鳥嘅名咧，咁其實原本嘅小説嘅名就係、是，其實有好多時候佢嗰啲鳥係邊個咧？嗰鳥咪就好似政治咯。即係其實對於佢嚟講，其實佢係從頭到尾都冇關心過嗰個好愛佢嘅人究竟係咩名，佢係邊個。咁其實呢種咁樣嘅恐懼咯，或者恐慌咯，我先至係嗰個一段愛情中間咧，大家最唔想面對到嘅嘢咧。 係啦，咁所以即係嗰種暗黑嘅程度係全，即係非常之我覺得係真係幾令到大家去希望每一次睇啲電影都希望。所有嘢都係會睇得多樣面少少，同埋嗰種無奈呢係真係會存在住啊。 嗱，或者講緊少少呢個當乞討落幕時啦，咁其實呢套片呢係改編自東野圭吾嘅小說啦，咁其實就演員陣容方面呢，咁就係阿部寬同埋呢個松島菜菜子啦，咁其實就呢套片呢片長兩個鐘頭，觀眾要有少少準備，其實呢你即使冇睇上集都唔緊要，因為其實呢頭嗰大概15到20分鐘咧，其實有好多嘅片段咧，有好多嘅字咧，你見到佢係講咗唔同嘅，即係其實一啲嘅線索出嚟。咁但係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咧，去到15分鐘之後咧，其實啲線索係幫你咧去到睇後面嘅。咁觀眾可能會初初少少唔習慣，但係請留心嚟睇嘅。咁跟住落去咧，就會見得到咧，就係講緊兩宗嘅呢個兇案。咁當中呢就發現就有好多事係關乎，咁因為阿部寬嘅角色亦都係關乎就係佢自己搵阿媽嘅一個情況啦，咁另外就係 松岛菜菜子一个剧场嘅导演，原来背后有好多唔可以告人嘅秘密。呢、這个片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咧，呢、這个片咧绝对唔系一套开心的片，所有嘅角色咧，其实片入面咧都系伤痕累累，每个都有自己嘅包袱喺度。 呢、這个就系、是、唔知点解，好似系日本嘅社会系会存在呢啲咁嘅情况出现。个包袱系自细咧已经系孭到大嘅，咁啊，所以亦都即系有阵时候，我谂日本人睇翻呢啲片咧都相当之唏嘘啊。咁啊，点解可以独立去睇咧？因为纯粹咧独立案件嘛，独立案件咁阿部峰嘅插入咧，其实就插入系佢嘅角色嘅插入咧，其实就真系佢掉翻转啊，系好似系呢台新嘅电影，然后就。是叫做插入返佢上一次嗰、那个角色入嚟呢一度呢去帮手查咁解啫，然后就做一个 crossover 嘅情况。咁所以呢就可以即係独立成片去睇冇所谓嘅。咁啊但係就我几佢嗰个嘅侦查手法呢，其实几次之前嗰套即係廿零站告白嗰套呢係好似嘅嗰个侦案嗰个片段啊，或者当中嗰啲画面嗰、那个嗰種情況，因為其實嗰喺地警察局裏面嗰個嘅好一大堆人、一大堆偵探啊、一大堆警察咧喺度查嗰時候，嗰啲狀況咧，其實你睇到咧嗰種強烈嘅對比喺度，即係當中一兩個啊，同埋啲上頭由一個信任唔信任啊，諗唔到嗰啲嘢咧，其實你見到嗰個程度嘅對比咧，係好幫到套片咧嗰個節奏嘅進行。 其實要理解翻新蒼者咧，其實呢個系列啦，咁啊本身嚟講，你小説嚟講冇睇啦，但係你如果依照之前咁，其實有奇倫之翼，咁啊你亦都同埋呢一套啦。其實對於日本佢所在嘅嗰個地方，尤其日本橋嗰附近咧，咁其實有好濃厚嘅情意結嘅，包括咗一啲嘅最尾嘅片段入面，你都會見到啦。咁佢參走訪一啲當地嗰啲名勝啦，嘢飲啦、嘢食啦，同埋一啲即係其實上一次嘅奇倫之翼咧，亦都係同啲地方或者甚至個地方。个历史嘅背景都有好有关系，呢一套亦都融入咗呢一种嘅特色喺入边。咁当然最为出奇嘅位置就系其实你阿普宽同埋松岛菜菜子虽然第一次合作啦，但系佢哋之间嘅嗰场对话咧，尤其喺松岛菜菜子屋企嗰个嘅红色嗰个布景之前咧，嗰、那个壁画之前咧，咁其实个效果咧系出奇嘅得意嘅。咁今个星期唔够时间讲啦，下个星期如果再有时间，再可能提少少系啦。咁今集嘅时间今集嘅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你听紧嘅系 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京一。